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五十九集，随州升官。没了西厂的支持，唐范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去追查宫廷。所幸阿东和一干孩童全都平安无事，罪魁祸首也都抓住，尤其是南城帮的邓秀才和三当家，以及那个被邓秀才当作傀儡摆设的帮主丁一木，通通都被判了斩立决，其他帮众则被判了流放充军。大明律里将拐卖人口称为掠人，拐卖良人比拐卖奴婢还要罪加一等，又取良人及掠买良人为奴者，接杖100，流3000里。然而邓秀才他们又与白莲教勾结，自然不能等同一般的拐卖。历朝历代对与谋反有关的罪名判得最重，原本邓秀才是要被腰斩的，不过因为他坦白从宽，所以格外开恩让他自尽，末了再将头砍下来。腰斩无比痛苦，为了能死得舒服点，邓秀才不惜将自己所知道的通通吐出来。在阿东他们之前，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孩童沦于他们之手，就连那个实为傀儡的丁一木其实也没少掺和他下手，他们手上也不知沾了多少无辜的鲜血，所以这几个人的死其实一点也不冤枉。大家忙活折腾了大半夜的功夫没有白费，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勉强圆满的落幕。在这次事件中，除了在与南城帮众打斗时负伤的人之外，受伤最重的反倒要数唐范了。他先前头上被敲了闷棍，后来证实确实是流血了，在地窖时双手也被捆绑出血，又被新石头推倒过一次，当时双手被捆不利行动，膝盖当即就磨得青紫流血，还有后来被瓷片划伤的脖子等等。虽然伤势总体不重，但全身可谓伤痕累累，还好都是因功负伤，于是唐大人就心安理得地请了半个月伤假，顺便为随州庆功。是的，随州又升官了，不过这次纯属意外。本来在上次赶赴江西办理黄锦龙案后，他就已经升为副千户，按理说短期内都不可能再有升迁了，但是因为孩童走失案，皇帝对万通与贼匪勾结不满，就请回了袁冰坐镇锦衣卫。这袁冰是何许人也？救驾有功，而且救的是先帝。当年土木堡之变时，袁冰就随驾左右护卫英宗，甚至跟随英宗一起被掳，对其照顾有加，君臣历经患难，感情非一般臣子可比。后来袁冰又帮着先帝复辟，可谓功劳赫赫。因为这段往事，当今天子登基之后对袁斌也是优容礼遇有加，只是他年事渐高，所以不再管着食物，只是挂了一个锦衣卫指挥使的名头。这次皇帝有意教训一下万通，就又将袁斌请出山。袁斌的资历和声望连当今陛下都要礼敬三分，那是万通这种便宜外戚拍马都赶不上的。这些年因为万通的缘故，锦衣卫上下被他搅得乌烟瘴气，小人横行，那些曲意奉承万通的就能成为万家的座上宾，那些跟他过不去的就被他利用锦衣卫的权柄镇压打击。像之前随州所说的那个言官，也正是因为弹劾万贵妃姐弟，所以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现在袁斌一来， 风气顿时为之一变。袁冰年纪虽大，却老当益壮，作风硬朗，一来就将锦衣卫南北镇抚司的两个头头，也就是万通的心腹爪牙拿下。万通恨得咬牙切齿，却对他无可奈何，也没法到皇帝那里去告状了，只因袁冰就是皇帝派下来整治锦衣卫的。如此一来，大家看到万通都不敢吭声了，那些什么牛鬼蛇神自然也要退避三舍，乖乖地夹起尾巴做人，免得被殃及池鱼。这些事情虽然跟随州没有直接关系，不过由于他牌子硬，有能力，很快就去掉了官衔里的那个副字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千户。千户是正五品，别看品级不好，还是武官，但锦衣卫千户权力已然不小。南北镇抚司下属五个卫所，千户就执掌其中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北镇抚司的头头刚被袁冰拿下，这个位置没有人坐，袁冰就让随州暂代北镇抚司的镇抚使一职。这还是考虑到他越级升迁，怕他不能服众，所以没有直接提拔，而是以兼任的方式让他暂领北镇抚司。老将出马，不同凡响，这里头也有讲究，随州做得好了，转正就指日可待，但要是做得不好了，随时都可以将他踢下去，多的是人觊觎那个位置。这也算是间接鼓励随州拼命去干。所以随州现在是拿着正五品千户的俸粮当着四品的官，升迁速度之快，着实令人眼红嫉妒。不过随州面临的同样是空前压力，如何收拢人心，如何服众，如何让底下那些人听从自己的差遣，样样都是难题。不管如何，这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为了给随州庆贺，唐范和薛灵等一干随州的老部下们便在外头摆了一席。不是仙客楼，那里实在是太贵了，反正大家都是熟人，京城里的吃食很多，也用不着非选在那里。唐范挑了一间老字号的食铺，叫杨记羊肉，那里的羊羔肉最有名气。他提前包了一个包间，叫上自己在顺天府交好的几个同僚，还有随州薛灵等一干锦衣卫，大家团团坐在一桌涮羊肉。桌上四个锅，边上摆着四大盘肥嫩羊羔肉，另外还有青菜、菌菇、粉丝等各色配菜，蒜蓉、酱油、小葱、香油、花椒等各色调料，自己搭配，自己动手，吃的就是一个氛围。这一次不单是随州，连同薛灵等一干人托袁冰之福，也都往上提了一个台阶，自然皆大欢喜。反观唐范，接连办成了两桩大案，立下了两件功劳，前者替万贵妃洗清嫌疑，后者寻回官员家眷，深入贼窟，与南城帮斗智斗勇，可谓拼却性命，不遗余力，上头却连点犒赏都没有，品级也依旧在原地踏步。唐范本人倒是没什么，但熟悉的朋友难免要替他不平。酒酣饭饱之际，薛灵从座位上起身走过来，用力拍着唐范的肩膀安慰道， 文清，我看你不像个倒霉相，将来啊，一定能够高升当大官的，现在却不要泄气。 是啊，你只是时运未到，不要丧气啊。 庞琦也道，他与薛灵二人如今依旧在随州手下办事，却已经升为百户，也算是官运亨通。不光是他们两个，还有原来随州带的一干老部下，大都提升了。如此一来，大家都知道跟着老大有肉吃，对随州自然越发忠心耿耿。随州见薛灵喝多了酒，整个人摇摇晃晃，半靠在唐范身上， 忍不住伸手将他扯开一些，轻斥道： 站没站相？ 这不是在办正事，大家又都喝了酒，薛玲便也不怎么惧他，反倒笑嘻嘻地开玩笑道： 大哥对阮清兄可真是好到没边了，连我们这些鞍前马后的手下弟兄也比不上啊。 是啊是啊。 反正我那还有空房子，要不你搬过来与我同住，我也日日对你好，如何？ 薛玲立马嘿嘿的笑，不吱声了。开什么玩笑，他虽然还没娶妻，可家里也有侍妾，又经常流连于青楼楚馆，让他过去天天对着老大那张冷脸，估计比杀了他还难受。别人都想着升官，我可不乐意。 这话听着就是口是心非了吧，哪有人不愿意升官的？ 大家也应和都起哄。唐范故作沉痛：哎呀，你们想，我现在才从六品，就要深入贼窟被打闷棍，还差点死掉，要是再往上升一升，那还不得去跟白莲教匪首死磕呀，弄不好明年今日你们都没法跟我坐一块喝酒了。他这番解释倒也有趣，众人哄堂大笑，原本还想安慰他的人见他如此豁达通透，也都闭上了嘴。一顿酒宴，宾主尽欢。回家的路上，随州见唐范眉间郁郁，心想他在外人面前说的洒脱，但心里肯定还是介意的，便对他道： 祸兮福所倚，凡事好坏相依，这次升不了官未必是坏事，说不定前面有别的好事等着你。 我不是在愁这事儿。 那是何事？ 这还没到月中呢，我俸禄就快用完了。原来是这回事。随州有点无语，冷脸抽了抽： 钱都用到哪里去了？你们今天请我吃饭，你出的份子钱好像也就几百文吧。 汤饭无奈道：昨日潘大人找我出去，两人在外头吃了顿饭，谁知道快到了付账的时候，我那师兄就肚痛去如厕，我只好先给了，回来之后他倒是想给，我哪里能收他的钱呀？ 你们总不会去的仙客楼吃吧？ 那倒不至于，就在顺天府衙门不远的饺子铺，吃的鱼肉饺子和白菜猪肉饺。你还别说，他们家的手艺不比城北馄饨摊子差。现在天气冷，等开春了会有鸡毛菜馅，那叫一个鲜美啊。 离题了。 一顿饭下来也就100个钱左右吧。但是我前天上童年家里去拜访，发现他家已经快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就请他到外头吃了一顿饭，这又花了50个钱。感觉一次也没用多少啊，怎么好像一下子就花光了？随州越听越不对劲儿。 先前你从那个白莲教女人手里不还拿了500两吗？就算给了我一半，剩下250两也没这么快用光吧。 这事儿让唐范美了半天，他谁也没告诉，就告诉了随州一人，还跟随州一人分了250，美其名曰分赃。随州不肯收，他还硬塞进对方怀里，强迫随州收下。说起这事儿，唐大人就更不好意思了。 我见那童年家中清贫困苦，老家尚有4个儿女嗷嗷待哺，他自己在京城租住的房子却还快要到期了，筹不出银钱，便将那250两都给了他。 随州面无表情： 你真是慷慨大方。 唐范还以为随州在夸他呢，厚着脸皮谦虚： 哎，哪里哪里，扶危济困是我被中人应尽责任，反正这钱来的不费劲儿，花了也不心疼。 随州继续面无表情： 这钱怎么就得来不费劲了？你是去偷还是去抢了？ 汤饭雨色。 忘了你在那贼窟里差点连命都丢了的事吗？就算他家里再困难，你给个100两也就顶天了，怎么事事精明放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？做事没个计划，花钱自然如流水。 唐大人被训得像个孩子似的不敢抬头，羞愧道： 是是是，我回去一定让阿东帮忙监督我。 还真别说，自从随父千户荣升随千户，又执掌北镇府司之后，这威严是一日胜过一日了。原先训人就够有架势了，现在板起脸简直能让人不敢吭声。 阿东如何约束得了你？以后你将放粮对钞之后交一半到我这里来，我替你保管。以后你花完手头的钱之后，若还需要用钱，需要和我说一声，我同意了才能用。 随州向来不爱多管闲事，他这辈子所管的闲事几乎全都管在了唐大人头上，但也亏得是他们这样的交情，否则旁人听了定会觉得难以理解，说不定还要翻脸。不过像唐大人这种异于常人的人，闻言反倒喜滋滋地点头： 嗯，这样也好，有了你的约束，我就不会乱花钱了。 于是从此以后，随千户除了管北镇府司那一摊子事，回到家还要帮唐大人管着钱，真是内外皆我大权，羡煞旁人也。这一日，唐范从吏部衙门里出来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连带脚下走路都轻快了几分。眼看时辰还早，他就拐了个方向，没有朝家里走，而是前往北镇府司。自从随州升职，他就没有来过这里了。以往松松垮垮的门禁，现在都严格了不少。当值的人并不认识他，见一个六品文官跑到这里来，都有些奇怪，就把他拦下来。听说他要见随州，表情就更古怪了。 你是何人？找镇抚史大人有何贵干？ 值守的锦衣卫盘问道，态度有些不是很好。要不是唐范穿着官服，他都怀疑对方是没事上门来寻自己开心的了。这也难怪他会这么想，文官大都爱惜羽毛，爱惜名声，一般上门都是不情不愿被请过来的，很少有像唐范这种自愿找上门的。本人唐范是你家镇抚使的朋友，麻烦通传一声，若他已经下衙了，就请他出来一趟。 严格来说，随州现在还不能被称为镇抚使，因为他只是暂代这个职位。但是官场上历来都会把人往高里抬，像副千户，别人直接就称呼千户，去掉副字，听的人也舒心爽快。当值的人怀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打从心底不相信像自家新任北镇抚使那样的人居然会有朋友。再说这人的品级也低，心想该不会是此人随口胡夸想要高攀镇抚使的吧。 唐范看出他的疑虑，便笑道：劳烦这位兄台通禀一声，他若不见，我就打道回府。对方倒也不是故意刁难，只是近来规矩严格了许多，若是贸贸然进去打扰，而眼前这人的分量又不是那么重的话，搞不好自己就要挨板子了。所以那人板着脸道： 镇抚使大人有事在身，你改日再来吧。 哦，那我就问一句，他是还在里头还是已经回家了？ 还在里头。 唐范点点头，那我就在这里等他吧。说吧，直接一撩官袍，在旁边的台阶上坐下，又从怀里摸出一本书看了起来。